ChinesePod.com. 你们找我吗？ 对，我们是空落人，这是我们族的长老。 您好，长老。 哦，他不会说汉语。今天我们来了这么多人，是想把真相告诉你。 我只想知道建民现在在哪儿。 他很好，你放心，他是我们的恩人，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。 恩人？ 对，这事还得从3年前说起。那时建民和两个朋友一起来济州旅游。 一个是家宴，还有一个是男的，对吗？ 是的，那个男的是家宴的丈夫，他们都特别喜欢这里，对我们的文化也很感兴趣，所以我们就经常请他们做客吃饭，跟他们说我们空落族的故事。 然后呢？ 我们觉得他们人不错，因此对他们没有一点戒心，把空落石的秘密也告诉他们了。 空落石？ 空落石是我们空落教的神石，石头里有我们祖先的灵魂。可是家宴的丈夫动了邪念， 他想偷石头。 对，空落石是块很珍贵的宝石，他觉得可以卖大钱。有一天他来偷石头，被建民发现了。建民为了保护我们的文化和秘密，就和他打了起来。家宴的丈夫想钱想疯了，他拔出一把刀想要杀死建民。 天哪！ 建民没有选择，他是为了自我防卫才错手杀死家宴丈夫的。等我们赶到的时候，他已经死了，家宴吓昏了过去，我们就叫建民赶快跑。 原来他是为了帮你们，谢谢你们告诉我，我就知道建民不是坏人。 你就让建民留在这儿吧，我们会保护他的，他很安全，警察也没办法抓他。 我知道了。 家宴，赵露呢？我有急事找他。 你找谁？没有这个人。